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兼歼十双、座枭龙等多个飞机型号的总设计师，他带领飞沙团队实现了中国航母舰载机研制零的突破。他主持设计的武直十是我军引以为傲的树梢杀手。大家特别奉献3集系列节目《航空少帅》。航空母舰被人们称为海上巨无霸，有了它，一个国家能在远离其国土的地方不依赖当地的机场，对敌方施加军事压力或者实施有效打击。而舰载机是航空母舰最好的进攻和防御武器，可以直接把敌人消灭在距离航母数百千米之外的领域。1918年5月，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航空母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多次战争中，各国的航空母舰纷纷登场，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对于中国来说，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和舰载机编队，既是多年来的梦想，更是成为海洋强国捍卫海洋利益的不可缺少的手段。2012年9月25日，几经周折，通过长达10年的现代化改造，中国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终于交接入列。而此时，它所配备的舰载飞机却仍未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短短2个月后，情况就发生了转变。在2012年11月25日前的一段时间里，对于辽宁舰上的很多工作人员来说，或许都非常难熬。辽宁舰和它搭乘的歼十五飞机，也就是飞鲨，即将迎来一项极为重要的挑战——航母舰载机首次起降试验。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歼十五总设计师孙聪看似平静，内心却难免起伏。 我觉得在这一时刻，可能很难用语言描述。这就是很激动，很期盼这一天，又很害怕这一天。当然可能更多的是这个期待的这一天的到来吧。我们军工人有一个特点，我们的产品的研发周期非常长，自己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个飞机啊，都像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来看待，所以说付出很多感情在里头，所以到那一天每个人的激动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舰载机的起飞和着舰是掌握航母技术的重要环节，操作难度高，危险性很大，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而一旦成功，则会在航母形成战斗力的道路上向前跨出一大步。经过漫长的期待，孙聪他们既激动又忐忑。尽管之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他们还是担心会不会在想不到的细节问题上栽跟头，方方面面都必须考虑到，不能出一丝差错。 应该说那一晚上很多人都没睡好，但是作为我们技术的主管和我们行政的指挥的系统的一些高级的管理者们，他更是这样。到晚上这个10点多钟，大家回休息了，我们几个主要人还也没有约好，谁都不走，还在一起聊这些事儿，说再想想还有啥问题。实际上脑袋一直在不停的转啊，就是这些上的事儿是不是都想去，都想到位了，都练到位了。 2点来钟的时候，说休息吧。我自己坐那儿，觉得一点困意都没有。当时我跟他开玩笑，我说：“哎，再坐一会儿，再聊5毛钱的。”结果我们俩又在那儿又聊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 聊到最后，对方扔给孙聪一句话：“行了，有你考虑这么多，我们可以睡个踏实觉了。”作为历练多年的飞机总师，孙聪是值得信任的。不过在青少年时代，他给人留下的可不是这样的印象，聪明调皮才是他的本色。 就是不是很听话的孩子，喜欢折腾，小孩没事干，放了学以后到人家玩，有这个木匠的这么一个邻居，跟着帮着推推豹子啊，打打卯啊，这个做点这些工作，然后自己就慢慢会了。我还自己亲手做过一个小的五斗橱了，我妈妈家用着，最后在搬家的时候把扔掉，还很可惜，说这是我儿子做的。 孙聪的这份动手能力在大学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挥。1979年，18岁的孙聪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在钻研功课之余，他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追赶着时尚的潮流。 那时候牛仔裤刚刚进中国，年轻人总是赶着潮流嘛，就是开始就穿牛仔裤啊。那时候牛仔裤不好买，不像现在的牛仔裤满大街都有，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怎么办，就想办法跟北京同学在一起，就自己动手开始买布，自己照着做裁牛仔裤，自己扎牛仔裤穿。所以说这个也就属于业余生活的这一种乐趣，并不是啥主流。 1983年，孙聪被分配到了中航工业集团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本来他盼望着能去雷达实验室工作，像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一样动手搞点发明创造，没想到时髦的打扮却让他一进所就碰了一鼻子灰。 那个主任大伙说：“不行，我们不要你这个同志。”最后我分到了雷达设计室。我理解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是这个就太年轻化太个性，我们在北京上学穿着那个东西在学校里都觉得很正常，刚到所里来那很多老同志看不上，那时候是比较时髦，格衬衫牛仔裤，这个穿上老同志看这就像我们今天看90后一样，就是很多孩子他比如说梳的那个头发的形状，我们觉得这不是像干活样，肯定是这概念。 当时可能谁也想不到，这个看上去不像干活样的年轻人会在多年之后挑起一副沉甸甸的重任。 在航母近百年的历史上，舰载机飞行中的事故屡屡发生，尤其是在起飞和降落的阶段，无论飞行员还是舰上人员都可能面临生死考验。据统计，从1965年到1985年，美国舰载机摔了大约350架，其中一半是在着舰时栽在了舰尾上。 二代飞机气动布局基本是大后掠角三角翼，高速性能好，低速性能差，舰尾上摔飞机的概率就非常高。所以为啥把这个舰载机着舰飞行员叫刀尖上的舞者呢？因为整个这一块就是都是要精细的小心翼翼的操作的全过程。但是随着三代飞机特别是气动力的布局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舰上保障设备的技术的提高，比如说我们这个指示的灯光的精度越来越高啊，这个引导的精度越来越高，使得我们现在的安全性应该说得以大大的提高。 而为了让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所有人增强风险意识，有效地避免事故和灾难，孙聪专门把国外各种舰载机起降失败的视频搜集起来，剪辑在一起，时常给团队播放。 搞我们这个行当呢，就是说属于高风险行业，因为飞机不像其他的装备，你比如说这个军舰在海上出点什么事故，它可以飘在那儿，这个飞机要出点什么事，那掉下来就机会人亡了。所以说我们的这种对风险的把控啊，在我们每一个飞机设计师心目中都是比较放的比较重的位置。 国外的舰载机摔过那么多家，直到今天类似的灾难还是无法完全避免。而对于从零起步自行研制舰载机的中国人来说，保证安全起降更是难上加难。不过通过认真观看和分析这些失败的案例，孙聪的整个科研团队也受益良多。 我们又不是天才，上来就知道舰载机怎么搞，所以一定是背后学了人家的东西的。通过什么渠道来学习呢？你可能是有老师教你，也可能是从教训中你总结出来，那你看你走哪条路。但是我们请老师的概念是没有的，我们只能从很零碎的一些资料里头，就是为什么出这些东西，摔这些飞机，它成功我学不着，它的失败的东西我是认认真真的在学习，仔细的观察研究，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保证安全的一些规程办法方法，让飞行员在参与过程中严格的执行这个标准化的作业，会降低整个的安全的风险。 其实对于飞机，孙聪打小就不陌生。1961年，孙聪出生在辽宁沈阳一个医生家庭，他家的旁边就是军民两用的东塔机场。而一次学农劳动过程中偶然目睹的事故，至今还铭刻在他的记忆里。 我们劳动的地点呢，就是在着陆跑道的那个端头的很远的地方，飞机在就是下滑着陆过程中，一架伊尔48飞机就空中爆炸了，过程没看着，听声一声巨响，然后一抬头就看到了这些悲惨的景象了，当时觉得哎呦这么可怕。 这些悲惨的景象并没有阻碍孙聪对于飞行的向往。大学毕业时他还报考过试飞员，体检通过了，却由于家人阻拦等多种原因未能成行。而孙聪的一生似乎注定与飞机相伴，当不了试飞员，给飞机设计雷达也是可以的。刚工作不久，头脑灵活的他就被领导选中，跨入了综合航电系统的新领域。 雷达、武器、火控的无线电通讯等领域的这些专业呢，应该说在以前二代飞机的设计理念里头，它都是独立的，有自己的控制，有自己的显示，这个有自己的传感器。随着传感器也好，这个设备也好，在作战使用中，它的这个联合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说出现三代机的综合航电系统的概念，重点讲的是这个显示综合、控制综合、传输综合。当然像现在的这个发展呢，又考虑到了孔径的综合等等。 这些新颖的技术理念深深吸引了孙聪，让他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工作。尽管在当时，由于侧重国民经济的恢复，军工行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是追赶国际先进设计水平，实现国产战斗机从二代到三代的跨越，始终还是包括孙聪在内很多航空科技人员坚守的梦想。 我比较幸运在哪？我们所的任务当时是比较繁重的，整个军工不景气期间，我们很有很多工作去干，所以也就是这种四月留人，才使我们这个年轻的一代人留下来了，在这儿干这件事。实际那个年代就是外面世界很精彩，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南下深圳，什么这个个体经商都是萌芽期间。当时最热的还有一个出国留学。我们同学在这个期间，因为在学校里头比较这个活跃，到了毕业20-30年再见面的时候，就发现哎呦，怎么还你在坚守这原单位呢？就是这种坚持的精神让他们很吃惊，就以为像我这种的这个一天吊儿郎当不着调的人怎么还能在这儿干，早跑了可能是。 后来所里成立了专门的综合航电室，孙聪却作为懂航电的人才被留在了总体专业，转行搞起了飞机设计。而为了成为一名出色的飞机设计师，他需要大量补充知识。 而虽然这个在学校里面学的是无线电专业，但是他参加工作以后呢，实际上特别是到总体专业以后，大量的学习了很多飞机 关于飞机总体气动、隐身，包括结构强度这些方面很多的知识，看了很多很多的书。有的时候我说哪本书什么的让他看看的，这个我都看过了呀。我说你什么时候看的？在飞机上没事我就看嘛，或者是其他的时间就看。所以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勤奋好学，而且可以钻研。 而孙聪则把他的这种勤奋归结为工作与兴趣产生了共振。 人我觉得要想干好一件事，除了这个有的好的环境、组织好的领导、有好伯乐以外，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感兴趣，就是你的乐趣和你的工作和你的这个奋斗目标是一致了，这事儿就好办了。就是我愿意干这件事儿，就像你说你愿意去旅游，哪怕是下雨的你也要走，这一个道理是一样的。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在孙聪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但在享受乐趣的同时，他也必须应对一重重的挑战。从无线电专业转到飞机设计专业，这个跨度不算小。而从设计陆地上的飞机到设计舰载机，这个跨度可就更大。 一般来讲，设计师们在研制飞机时考虑的都是它的机动性、作战半径、载弹能力、打击能力等问题，而除此之外，孙聪的歼十五团队还要更多地照顾到舰载机和陆基飞机的差别。 那就是我们两个在空战的时候或者是执行对地任务的时候要求是一样的，但唯一的差别就是我们的机场不一样。那个机场是非常宽阔非常大，这个舰载机的机场呢就是非常小，而且是一个活动的，又是一个这个上下生沉左右摇摆距离的大小的，这个跑道长度只有陆基机场的十分之一大小的这么一个空间里头，那就是说要求我们的这个飞机的难点就出来了。 为了成功的在航母上起降，舰载机需要受到舰上诸多设备的多重约束，比如说拦阻器的能力是有限的，那它降落时的速度就不能太高。航母上的空间是有限的，那它自身的体积就不能太大，而这些特殊条件就给舰载机的设计出了不少难题。 那我速度越低，飞机的控制的能力的效率就越差，所以说它主要的难点就集中在起降特性的这一块上了。同时呢，这个舰上要保证它的狭小空间装大量的飞机就不得不折叠，那就是说我一折叠以后相应的飞机重量又增加了，重量又增加，这个速度又降低，那对飞机的气动力的设计就提出了一个苛刻的一个要求。 舰载机和陆基飞机的差别可以统一归结为基建适配性问题，其中一些显性的要求我们普通人能看得到，但真正的难处还不止这些。 比如说我的拦阻钩怎么样的，我的起落架怎么样的，我的折叠机翼怎么样的，就这种外观上给人一看大家都知道，哦，这些东西都不一样了，但实际上内涵的这属于隐性的这种适配性的要求，就是说我飞机的气动特性能不能保证在飞机的控制品质非常好，能在着舰舰尾上受到舰尾气流的影响的时候，这个飞机能使它平稳，不至于产生这种这个影响飞行员操作精度的这些偏差，这些技术的工作呢应该是舰载机设计的一个难点。 在舰载机降落的时候，飞行员采取的操作方式与陆基飞机完全不同，一方面要把着舰姿态控制得十分精确，另一方面也要随时准备在没有勾上拦阻索的情况下及时逃逸复飞，避免撞舰或落海。 说这些方式方法呢都对我们这个飞机，比如说我的这个飞机动力响应的这些特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低速的时候飞机有失速的速度，就是说你在舰尾的这个下滑过程中 这个如果你选择的这个下滑的速度离你的失速速度太近，那就很容易出现安全的事故。那你在气动布局上怎么能保证它的低速性能更好一些？所以说难就难在这些地方了，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些东西也很难，但是看不着那些东西就更难。 在整个舰载机设计研制过程中，可以想象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作为总师，孙聪承担着最大的一份压力，却始终斗志昂扬。 虽然他不是那种特别强势的人，但是他性格里边或者骨子里边有一种特别不服输的那种劲头。越是有了这样的困难，我是能感受到，就是他当他十分亢奋的时候，一定是遇到难题。而在解决难题的过程里边，他就是精神状态一直非常的这个高昂。 投身航空事业30多年来，孙聪当了不止一个飞机型号的总设计师，经验相当丰富。而对于他设计的飞机的每一个参数，他都能倒背如流。在他看来，总师最重要的是突破前人总结的规范，形成自己的风格。 这飞机的设计师一定要突破规范，否则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好设计师。如果大家都按照那个标准做，你做我做，做出东西都应该是一样的。但是飞机并不是这样，飞机是千奇百怪的，它有设计师自己对标准的一些认识和剪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飞机，满足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需求。 在同事们的眼里，孙聪是个既能在宏观上把控大局方向，又对技术细节足够了解的总师。这保证了他在整个研制过程中不断做出正确的决策。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让我

在同事们的眼里，孙聪是个既能在宏观上把控大局方向，又对技术细节足够了解的总师，这保证了他在整个研制过程中不断做出正确的决策。 就是项目上的关键点，或者是关键技术，或者是在执行过程里边的一些关键的环节，把握得非常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让人值得敬佩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是有一种用人不疑的这样一个品性，就是他会自己去研究这些事情，但是他也会非常认真地听取这个技术线上的同志的这个意见，这样的话呢，能够有自己的判断，同时呢又不会疏漏一些事情。 然后对一些比如把握不准的，刚开始一些新闻，他都会抠得比较细，而且从最开始的原理，甚至比如说从原理开始抠，一直往下抠，就或找几个人，然后几个设计人，大家一块儿，那就是把这些问题必须得抠清楚、抠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聪说话直，办事痛快，看问题也是一针见血，擅长抓住主要矛盾。在歼15的研制过程中，他和团队在解决几大关键技术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而正是这些技术决定了歼15在辽宁舰上起降的成败。 要想让舰载机稳稳当当地停在航母上，飞机尾部的拦阻钩必须能够在降落过程中准确地勾住航母跑道上设置的拦阻索，而拦阻钩的设计要求本身就相当复杂。 常规人讲装钩子就完了，可是你别忘了，这钩子连接点要想把这钩子拉住，那你飞机的结构、机身这些东西扛得住否？那你就把那些事儿都要去考虑到。那钩子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个钩是一钩上的绳就不掉下来了，那个拦阻钩要求你钩上它能挂得住，飞机一停下来它要自动掉下来，所以说那钩子设计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想在舰上一落舰的时候，拦阻钩挂起来了，要靠那个钢索的张力把飞机往后一后退一点点，那个索就从钩上自动要掉下来。你要钩子搞一个非常深的一个钩挂进去了，它掉不下来了，那你跑到主山了，下架飞机没法拦了。 除了拦阻钩本身的性能之外，航母跑道上几道拦阻索的张力、强度、位置高低、间隔长短，以及飞机上主轮与拦阻钩之间的距离，都是设计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否则极有可能影响舰载机降落的成功率。 在空中下来的时候，飞机是就是按照一定的角度下来，如果是没有打在地上，直接就碰在索上，那一般的都能勾得上。如果要是主轮一接地之后再勾下一道索的时候，那就取决于你主轮和钩子的位置，同时呢还要考虑拦阻索上边的一些张力特性。一旦第一索勾没勾上，起落架主轮压在拦阻索上，索还有弹跳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它回到最低点的时候你钩子过来了，那你就勾不上了，就是主钩距和拦阻索的那个规律是不是协调等等的，都是我们飞机设计上的一些细节的问题。 由于跑道短，舰载机的起降方式又与陆基飞机有所不同，而它的起落架也要承担更大的冲击力，又要结实又要轻巧，这个矛盾也不好解决。 起落架也是一样，我要满足这种高冲击高承载的前提下，怎么能做得最轻？那你也不能说我做得轻了，但我不满足这个使用工况了，不成的。所以说，结构设计师为减轻每一刻结构重量而奋斗的同时，首先是在满足我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减轻结构重量。 为了适应航母上有限的空间，很多舰载战斗机采取了机翼折叠的设计方式，这也给孙聪他们增加了研制难度。 最简单说，一个木板连着隔开了，再连一起装一条荷叶，那荷叶重量你得付出吧。同时呢，这里头两个都是油箱， 里头还要通油，还要这个要走电缆通管路，油箱要连接，这一大堆事儿都来了。 难题虽多，周期虽长，孙聪却毫不畏惧。从小酷爱运动的他，一向有着强烈的好胜心和知难而上的勇气。 说有一次我们相对年轻的时候，三十几岁、四十来岁的时候，在一起打羽毛球，当然我是观战者，他们在一起打了很长时间，满身的汗、满头的汗，然后还是这个没决出胜负，那必须要决出胜负啊，两个手扶着墙，在那儿喘两口气儿，不行还得接着打。其实这种东西呢，并不是，我觉得不是说他要跟别人去争个谁高谁低，而是主要是挑战自己。 在歼十五的研制过程中，孙聪最得意的事情是他的团队能够一边突破技术难关，一边按照时间节点和总体指标及时拿出军队需要的装备，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管理和研发模式的创新方面做出的努力。 没无路可走，只有这一条路，就是按照老技术走肯定是完不成任务，那我何不抱一定的风险去尝试，但是结果我们先走出来已经能保证的节点的要求。 一旦看准了方向，孙聪就会非常坚持，甚至不遗余力地推动他的计划，而新模式、新手段的应用和推广自然不会一帆风顺。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会表现出强势的一面，要求团队全力配合。 实际上那个时候呢，我是常务副总师嘛，就是具体在组织这些事情，完全是新的，手段是新的，模式是新的，流程是新的，所以大家很难接受。就虽然也培训也宣贯，但是就是很难接受，因为跟自己的习惯不一样了。原来我很熟悉一套流程被打破了。我们在干了三个月以后，我都没有信心了。我跟孙总说，可能这真不行了，真走不下去。孙总同志说，这个必须得坚持，就是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难题，我们一定要一个一个把它解决，一定要把这条路走出来。到这个型号发图，就是详细设计完了以后，到下一个型号的时候，你想不这么走，大家都不敢。不论是我们的设计人员还是工厂的这个工艺人员，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路，你不能再回到老路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技术领导者他看清楚一件事情，他认为能够给他后续的工作带来好处。确实这个是需要有一种坚持啊，或者是这种顽强的这种精神。 异形装备的先进与否，通常不仅仅取决于设计方案的好坏，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材料和工艺水平的制约。在研制过程中，如果能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有效地协调解决，不但能提升型号本身的水平，还可能带动工业基础的发展，让装备的研发更有后劲儿。 不管是一代飞机、二代飞机、三代飞机，它一定是有一代的技术、二代的就是三代技术来做支撑的。你说我现在就是拿着这个过去手人工的那种机床来造一个这个三代飞机的这种精密的零件，要大批量的都一致性很好，这是不可能的。那一定要数控的东西才能做到一致性好。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飞机是画出来的，飞机是造出来的，关键是飞机是飞出来的，但是在每一个环节里边都会有不同的关键技术，都会有不同的短板。那么它不仅仅关注设计技术的这个发展，也非常关注其他的一些基础技术，比如说材料啊、工艺啊， 比如元器件啊，或者一些啊，我们叫分析统或者设备的设计的或者是研制的关键技术，他都非常关注，而且会给相关的单位提供这样或者那样的建议或者是信息，甚至提供一些方法。 舰载机首次起降试验的那一天早上7点，辽宁舰上身着各色服装的工作人员已经就位，对跑道和相关设施做最后的检查。上午9点，从某陆上基地起飞的歼15飞机飞临辽宁舰上空，在飞行员的操纵下调整姿态，对准舰尾放下了尾钩。而此时的孙聪则站在舰上，紧张地观看着这场刀尖上的舞蹈。 搞飞机设计，任何一个总师都有压力，他不单单有这个技术上的压力，也有进度上的压力。那我们可能就是搞舰载机的时候还突出一特点，就是风险的压力、安全的压力。飞行员是刀尖上的舞者，我们就是这台刀尖上舞蹈的编剧啊。那编不好了，你的这个舞台道具没做好，让舞者去受到了重大损失，我们的责任能不大吗？你想想。 其实在此之前，孙聪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模拟训练，为的就是在真实的环境下能够顺利完成起飞和降落的操作，从而让舰载机真正成为航空母舰的攻防利器。 我们上舰呢是很科学的，经过了陆上训练、舰上训练，就是没有落舰，但是模拟那个触舰就飞走，叫我们叫这个触舰逃逸复飞。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严格的这个实验大纲，有进行风险分析评估、特情处置，出现问题怎么处置。应该说为了它落舰这一天呢，大家准备了非常严谨的这么一个实验的过程，实验反反复复的模拟来进行训练，找出它的中间的规律和一些办法。 为了更好地了解飞机，感受飞行员驾驶时的真实状态，孙聪还专门考过飞行执照，偶尔他也会在舰载机模拟训练舱里尝试操作。不过着舰这种难度极高的动作，他说连他也完成不了。 我感觉作为飞机设计师去体验一把这个飞行呢，可能对你理解的飞机设计理念会有一些帮助。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去会设计飞机，连飞机怎么去使用都不会，好像作为我们这一代飞机设计师来说也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我们努力的在学习这一项。 正是因为开过飞机，孙聪才更深地体会到了舰载机着舰的难度，也更理解为什么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为生死12秒。在孙聪和所有人的紧张注视下，歼十五顺利落舰，飞机尾部的拦阻钩勾住了第二道拦阻索，滑行几十米后稳稳停住，尾钩自动脱索，着舰一次成功。随后歼十五飞机又进行了舰上起飞的试验，在舰上人员的指挥下，沿着舰首14度角的滑跃跑道一飞冲天，成功地完成了中国舰载机首次航母起降试验。直到此时，孙聪提了许久的一颗心才真正放了下来，而他的周围已是欢声雷动。 那像现场总指挥，他的责任也是很大的，那出了问题他是第一单责任人，我们搞技术的还是第二责任人，对吧？所以我们俩站在塔台那个看飞机落舰，一拥抱一摸的手满手全是汗。我说大家都很激动，每个人激动的表现的不一样的，有冷静的，有这个欢呼雀跃的，有理性的，有不理性的，很正常，有人不流泪流汗也可以嘛。 歼十五的横空出世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 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架重型双发多用途舰载战斗机，它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可以执行制空、制海等作战任务，飞行性能良好，可配挂多型精确制导武器，具备远程打击和昼夜间作战能力。 从某种意义来讲，我们国家舰载机现在取得了零的突破，这个虽然我们晚了美国人将近七八十年，但是我们的起点是很高的，应该说我们一步就跨进了美国这个第三代舰载机的这么一个领域。就是说有的方面我们不如它，有的方面我们略好于它，基本上同一类型的。 在顺利完成航母起降之后，歼十五还需要进一步的经历各种试验和训练，逐渐使中国的航空母舰真正形成战斗力，守卫祖国海疆安全。而歼十五的成功研制也给后续飞机型号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孙聪和他带出来的这支团队正摩拳擦掌，准备在新的任务中大显身手。 直爽的个性、顽强的精神和丰富的兴趣爱好，是孙聪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当年那个赶时髦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长为力求设计精品的飞机总师。忙的时候，他经常后半夜审阅报告；偶有空闲，他总会抽时间游泳、打球、锻炼身体。而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设计出更多和他一样风格鲜明、充满活力的中国战机。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全案还在想到底身在何方，变模样是个花衣姑娘，开始想认真细心装扮，会台上终于轮我上场，这花妆一下红红翻，要心跟着转，抹不擦的温柔说花腔，比谁都漂亮，接着唱一段语气和把握，说花腔舞台的戏班观众用力不装，说话讲比谁都漂亮，到我的身段演出风靡全场， 暴龙图大作太行， 到我的 转吗？